就24小時監控。大部分太平洋島國在國際出現疫情初期已經關閉邊境，擔心一旦病毒在島內傳播，脆弱的醫療系統會不勝負荷。在天氣方面，強烈冬季季候風持續為廣東帶來寒冷的天氣，同時位於廣東內陸的晴空區正逐漸向南擴展。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早晚寒冷非常乾燥，初時多雲，明日漸轉天晴，最低氣温大約8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5度，吹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天晴乾燥，朝早寒冷，隨後兩三日氣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轉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十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陈百强歌迷会会长 Lisa 除了好爱陈百强之外，他还好爱 Danny 的屋企人。 好得意的，跟他出来呢， Uncle 是很喜欢热闹的，虽然 Uncle 是一个富豪啊，香港，但是他又不需要说吃什么包心刺肚啊，这样他自己好味和热闹，他就很开心的，他很喜欢见到歌迷的，一见到歌迷呢他就笑的了。 留意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1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又是一个冻冰冰的星期一晚上啊，莫莉。 是啊，咁冻的时候呢最适合就是听一些温暖窝心的访问。而今晚的嘉宾呢听完之后我都觉得是会令到我们的心暖粒粒。 是啊，没错啊。咁啊，今晚我们的敏感时刻里面呢，是啊，有彭晴、莫莉之外呢，还请来呢就是有陈百强歌迷会的会长 Lisa 啦。是啦，Lisa 话俾我们听呢，真是啦，好多人都喜欢陈百强，咁啊包括我自己都是啦，因为可能喜欢 Danny 好斯文啦，是啦，喜欢他好靓的衣着啦，好有品味嘅服饰啦，咁但系咧，原来喺佢嘅眼中咧，作为陈百强嘅歌迷咧，都有一啲好独特嘅特质嘅噃，到底系啲咩咧？一齐听下。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今晚我哋敏感人物访问嘅嘉宾咧，嗱，即系会谈论会谈论嘅一位朋友咧，其实系我嘅偶像嚟嘅。不过我知道莫莉咧嗰阵时好细，应该我讲起呢个偶像边个咧，就系陈百强啦。 系 陈百强出道嘅时候，你应该未出世啦，系咪啊？ 好似系嘅， 系啦。 我咪要咁样讲。 你对佢有啲咩印象咧？其实 我想讲咧，我对佢印象好深噶。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其中一首我好中意嘅就系《摘星》。我私底下都有跟彭晴讲啦，我中学的时候，我个老师，我怀疑他是陈百强 fans 嚟嘅，因为他要我哋去学《摘星》呢首歌。嗰时我从来未听过呢首歌，到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就话：你哋学呢首歌啦，呢首歌背后个故事系乜嘢乜嘢咁样。咁我就觉得啊，用流行歌去令我哋学音乐又几得意，而从而呢一首歌亦都背后故事令到我而家大个都会记得咯。 系啊，《摘星》就讲呢、這个系啦，咁毒嘅即系一首嘅主题歌曲啦。你亦都开始同呢一个陈百 强，系对佢有啲认识啦。 系啊， 今日我哋访问嘅呢位嘉宾咧，其实我都系喺旧年嘅陈百强嘅展览当中咧，同佢结缘嘅。事缘咧就系因为我喺网上面见到欧阳德芬就出席咗呢个嘅陈百强嘅展览。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就睇到啊，原来喺大会堂嗰度有一个咁好嘅展览，喂，我即刻走去睇。咁喺嗰度咧就结识咗歌迷会嘅会长 Lisa， 今日登请佢上到嚟咧，敏感时刻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Hello Lisa 你好 ，Hello 彭晴你好，你好。 你知唔知咧？彭晴，我一睇到 Lisa 嘅相嘅时候啦，我就觉得乜嘢啊？边度系啊？会长、啊，即系认识咗 Danny 好耐啦。但系佢样好似廿几岁咁 嘅 啫。 先佢你未嚟之前啊，莫莉系咁同我讲噶，我话你一定要亲口同 Lisa 讲呢件事。 我系咪俾错咗廿年前张相俾你咧？因为唔系，我哋其实咧就咁嘅。中意 Danny 嘅歌迷咧，其实唔多唔少咧都会有一啲嘅执着嘅，即系包括系外表啦、內涵啦都會有嘅，所以呢個係其中 Danny 影響到我咯。即係有陣時我可能落街好隨意買少少嘢咧，我都會要著整齊啲啊，唔可以話好求其著對拖鞋啊，要著一對鞋，要著埋襪嘅咁樣，即係會有呢啲一絲不苟嘅習慣出現咗咯。 仲有好中意紫色添 ，Lisa 眼鏡， 口罩都係， 口罩都係紫色， 好自然嘅，覺得咧戴咗紫色嘅飾物啊，個人醒神啲嘅喎， 同陳百強好接近。 系啊， 紫色好代表陈百强啦。咁其实中意陈百强，我谂喺全世界有好多唔同嘅歌迷啦，都系好有份量嘅。Lisa 就好犀利啦 ，Lisa 十一岁半已经加入陈百强歌迷会，系咪？ 你有一定系有睇到我其中咧一个展览品啊。咁但系又唔系话加入到去，我系失败咗嘅，加入唔到 嘅。你填咗 form 噶嘛？ 吓，要筛选噶？ 唔系啊，因为好。即係呢樣嘢咧，係我其中一件傷心事嚟嘅。 講嚟聽下，點解傷心？ 咁你應該一定係咧睇嗰個展覽會咧，其中一件展品咧，我填咗張表格，就參加陳百強歌迷會。咁咧當時咧，佢就寫啲資料咧，就好簡單嘅啫，名啦、住址啊、聯絡電話啊。咁啊，要你寫埋你嘅職業同埋個年紀。我係寫咗十一歲半，以前細個咧就唔知點解老師教樣嘢都好精準噶嘛，十一歲就十一歲，十一歲半就十一歲半咁樣。咁但系咧填完之后咧好开心啦，跟住望落下低，最后嗰一栏一见到之后，唉，眼都红晒想喊，因为咧佢需要咧就一张支票40蚊。嗰时我十一岁半，我记得读紧小学啊，小学生点会有支票咧？系咪先？因为佢寄现金都还可以啊。咁但系咧，我屋企咧，我爹哋有支票簿嘅。咁但系咧，我爹哋个人咧就好严肃嘅。 系 啦。 你仲话要问佢攞嚟参加歌迷会神祭啦？ 系啊，咁啊， 40蚊， 40蚊当年嚟讲都 唔少啦， 系啊， 唔少嘅，主要系好似你话斋，歌迷会即系可能做其他嘅事，或者都可以过到关，但系歌迷会咧。尤其是我爹哋咁嚴肅嘅一個人咧，佢一定會反對，我又唔敢同佢講。於是乎咧，就好隱恨咁樣咧，就冇寄到出去啦，因為表格咁就係咯，咁啊寄唔到出去唔緊要，我自己保留翻啦。咁啊咁好彩，舊年個展覽會係歌迷分享嘅其中一個部分咯。 係咁，但係你又點樣認識陳百強，或者點解你中意陳百強咧？係啊， 各位嗱，認識陳百強咧，其實就我好細個。咁我屋企人啦，我媽咪咧就好中意聽收音機嘅，咁所以咧佢就成日咧晏晝咧佢就會開著個收音機，跟住做家務啊，做其他嘢。咁啊細個咧放學之後咧，咁啊翻到屋企啦，咁就會即係個人冇留意個收音機啫，但係即係嗰啲聲音都會聽到嘅。咁咧就我記得啦，有一年咧就好得意啊，聽到成日有人唱喺度，眼淚在心裏流。咁咧。點解呢句歌詞會令到我咁入耳呢？即係入去我心裏面呢，就我就覺得好奇怪，眼淚點解喺個心嗰度流呢？唔喺眼嗰度流嘅呢？就係咁樣啫。一樣嘢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純粹係小朋友嘅一種嘅好奇奇怪嘅心。咁啊，好入腦啊，入咗腦。咁跟住呢，於是乎細個就冇乜太大嘅娛樂嘅啦，即係可能係即係打下波啊，跟住就睇下電視啦。咁啊，睇到有一個嘅電視廣告，就係咧學彩同埋失業生，喺個電視機嗰度咧，即係賣廣告，好短暫咁樣閃過，就啊呢、這個哥哥都幾靚仔， 係啊， 係啦。 咁但係都唔知佢叫陳百強喎。咁直到咧佢有一套電視劇叫《突破》。咁啊嗰陣時咧，你知啊，我哋就係睇一個台啫嘛，係咪先？咁啊，哇！一路追啊追啊追啊追啊，就好中意佢啦。 係同翁靜靜。 係啦，咁啊好中意佢，哇！好靚仔嘅歌。咁啊，跟住開始咧就想去研究陳百強。啊，開始咧就即係嗰時都十歲，差唔多十歲嗰陣時，佢出呢套戲嗰陣時，咁啊開始咧就去揾好多佢啲資料搜集。但係咧嗰陣時咧互聯網冇咁發達，咁我哋只可以咧就憑住一啲嘅電視周刊啦，或者報章雜誌去留意咯。咁啊去，所以咧我就開始就去有咗一啲嘅剪報啊，或者係啲電視周刊嘅收集啊咁樣。咁啊唱片同埋卡式帶啊，雞唔走得雞噶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媽咪俾我嘅第一個間接性去接觸陳百強呢個人，去認識佢嘅。咁另外咧，第二個咧就係一個我有一個朋友，咁而家佢都喺演唱會界咧都好出名嘅一個人嘅。咁佢咧就其實佢以前咧就係我嘅鄰居嚟嘅，叫馮儀柏 Alex 馮，我諗好多人都認識佢。佢而家咁佢以前我鄰居嚟嘅，咁我細個咧我就叫佢中文名嘅馮儀柏哥哥咁樣，其實佢大我一年嘅啫。咁我哋咧就會即係大家一齊玩啊，咁打波啊，整嘢食啊，咁我又會去佢屋企嗰度咧聽歌，因為佢好細個咧，佢就已經係買好多碟噶啦。佢雖然佢大我一年，佢係日本碟、英文碟、廣東碟，乜嘢碟都有。 唱片 係啦，咁我記得咧，我就買翻陳百強嘅黑膠碟嗰陣時，我買咗一隻咧太陽花嗰隻黑膠碟，咁唔知點解咁唔好彩，我一打開， 剩翻咗， 冇歌詞喎，就係得隻黑膠碟喎。咁我攞翻去唱片鋪同嗰個老闆啦，就啊老闆啊，我冇歌詞啊，唔知點解，老闆就唔信我。佢話冇理由嘅，咁我又冇辦法啦，又拗唔到啦，我又覺得冇理由買多隻噶。咁啊，走去同阿馮儀柏，即系 Alex 同佢講，咁佢好好，佢將佢屋企嗰隻碟裏邊嗰個 俾你， 係啦，嗰個歌詞就送咗俾我，哇，真係好感動呢樣嘢，係啊，咁啊，佢就成日咧都會介紹我聽歌嘅，聽好多日本啊、英文啊咩歌，佢成日都借啲唱片俾我聽，咁但係咧，唯獨是咧就係陳百強咧，佢嗰啲碟咧，我話你唔使借俾我。因為我會自己買咁咯，咁我亦都好多謝佢咯，係啊，因為其實都係唔多唔少，佢都有講好多關於陳百強嘅嘢俾我聽嘅，係啊。 當時我細個嘅時候都會儲 CD 嗰個年代嚟嘅，咁你哋一定都係 cassette 帶嗰啲啦。 cassette 帶啊， 你哋會唔會儲好多錢，即係特登嗰啲我平時食 lunch 嘅錢啊，或者氹阿媽俾錢你去買啊咁咧？ 咁 我有，你有冇呢？係 啦。 我就都唔使氹，因為點解咧？我係啦，因為咧，我媽咪咧，即係依度咧要多謝佢，我知佢一定會聽呢個節目。咁佢咧就即係一講陳百強任何嘅嘢，無論係唱片啦、劇集帶啦、演唱會啦，只要陳百強咧，佢就一定會肯俾錢我買。 哇、哦！真係好犀利啊！ 因為我冇其他嘢買嘛。 我剩低一個嗜好， 係一樣嘢啫，係啊。咁、哦、所以其實好容易滿足到我嘅。 係 咁同埋咧，我哋咧好得意嘅啲歌迷咧，一樣嘢好特別，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會唔會就係陳百強嘅歌迷先至會發生喺佢哋身上咧？定係所有嘅歌迷都會咁咧？我哋好中意咧買一隻全身唔拆，另外買一隻就愛嚟拆開嚟聽嘅。 哦， 係啊，好多時佢哋都會有兩套嘅、哦，我自己就會係咁咯。 哇， 係啊， 咁你咪好多珍藏真係。 都唔係話好多珍藏嘅，咁佢有一啲，譬如而家好興、好流行嘅叫白板碟啦。 係 你有聽過白板碟？即係當年係 派台， 係派台嗰啲白板碟啦。咁、其實應該就出面是流不到出來的嘛，但就不知道為什麼又會流到出來這件事，現在就會很多人都會追緊這件事，我都追緊 黑膠、白板碟、黑板啊，很多我理 解，但我想問一下，剛才你就不用儲了，但是你媽媽都支持你，身邊的同學呢，因為我記得我那時讀書的時候，我跟身邊的同學會鬥的，譬如我喜歡陳曉東，身邊的我喜歡謝霆鋒，經常吵架的， 你哋会唔会同啲同学都会喺度争咧？我嗰个劲好多，寻晚佢劲好多嘅咁样。 又 我就冇喎， 你哋冇噶。 嗰个年代咧，冇乜噶。其实我哋唔多选择啊嘛。 嗯，尊重咪大家互相尊重啊。 系， 大家好知道个去到边个位嘅。 系， 同埋陈百强啲歌迷咧好斯文噶。 嗯， 我谂最粗鲁个应该系我噶啦。 系啦， 佢哋系咧，陈百强啲歌迷系唔会嘈，唔会闹交，系出到嚟咧。是会有一个样子你会感觉到啊这个应该是陈百强歌迷来的。 嗯、 是的真的。 到陈百强个人可能个他或者他表现到被人的感觉我想都很有关系 ,Lisa, 应该。 不多不少都会有。 斯斯文文啊官仔骨骨啊又靓靓仔仔啊是啊你不会见到这么靓仔的人然后在他面前啊 这 样破坏的。是吗但是Lisa, 咁你就由細個開始，因為你媽咪嘅關係，咁所以你就接觸，即係啦，有機會買佢啲碟啊，接觸陳百強啊等等。到你大個咗啦，咁其實係啦，有冇機會接觸到佢咧？真係 嗱，其實咧，我好深刻印象咧，我對 Danny 咧嘅一個叫接觸啦，或者係見面啦，有三次機會嘅。咁呢三次機會咧，就有啲係開心，有啲係唔開心嘅。咁我講翻，即係不如我順個次序去講啦。咁我細個咧，我就住喺柏道，咁啊柏道喺香港島嗰邊嘅。咁咧，你知陳百強咧出沒嘅地方就喺中環噶嘛？佢又中意去中環消遣啦。佢屋企嘅有啲生意有鋪頭又喺中環啦，所以中環咧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等於陳百強嘅，或者陳百強等於中環嘅，好得意啊！咁我屋企咧，如果我要去中環咧，其實好近，坐個巴士咧就可以去到。咁啊，細個屋企家教都好嚴下嘅。咁啊，放咗之後咧，咁啊，好想去陳百強去揾啊陳百強。咁啊，就知道咧，佢佢會喺蘭桂坊嗰邊出沒。咁啊，就會去蘭桂坊咯，揾佢咯。咁但係細個咧又有啲好純嘅，因為咧會覺得去酒吧地方咧未夠16歲咧就唔去得嘅。其實諗翻轉頭，我覺得自己有啲戇居。咁啊，好守規矩喎，細個咁啊，企喺蘭桂坊嗰個街口嗰度咧，就等啦，喺度望啊，見陳百強咧，周圍望咁樣望，但又死啦，望下隻錶，夠鐘啦，要翻屋企，因為食飯啦，因為咧媽咪鬧啊咁樣，咁啊等啦，等咗好耐，唔得啦，唔得，一定要走啦。咁我其實我依一件咁傻嘅事咧，就做咗好多次。 你自己一個？ 自己一個。 你冇其他人陪住你㗎？ 冇噶，我有啲獨行俠嘅。 咁你點樣同屋企人講啊？你一定揾藉口唔話俾佢聽，你其實去咗嗰度等 Danny 㗎啦。 其實屋企人都有可以有個寬鬆咧，即係可能放咗學有少時間， 你只要六點前翻到去就得啦。係 啦，咁嗰啲啊，咁我咪死啦，夠鐘啦，咁我又要翻去啦，趕住翻去。咁於是有一次。啱啱上咗架巴士，架巴士咧就經過咗容記嗰個門口過少少，就見到陳百強就喺嗰度行緊落去。 哦， 哎呀，激死我啊！因為即係可能有啲人問，點解你咁好眼嘅望到陳百強嘅？其實咧唔係我好眼啊，係因為以前咧。即係陳百強係有個光彩嘅，你喺黑暗裏面咧，你會見到哇有粒星嘅喺你面前飄過，就係咁啫嘛。係啊， 你會點樣啊？如果你有冇諗過，如果你見到陳百強當下嗰一下， 係 Lisa， 你會點樣啊？ 我嗰一刻邊度仲諗到嘢啊？講真， 你會問佢，譬如莫莉咁樣，你見到你偶像咧，莫莉好中意黎明嘅，咁你見到黎明，你會唔會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或者簽個名啊，諸如此類嗰啲？ 係咯，因為你等佢咁耐喎，你每一日等佢都係為咗想同佢傾偈或者講句嘢啫嘛。 我好中意你啊，咁樣。 其實可能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咧，見到偶像咧係可能成個人僵硬曬㗎，唔識得講嘢，唔識得點樣表達，又嗱相機又唔係咁容易喺隨身可以攞到啦。我又冇諗到要攞簽名，所以我記得我嗰日咧係應該係乜都冇嘅，係啊，就係夠錢搭車翻屋企咁樣。咁我諗可能如果我見到佢，可能或者同佢講 hello Danny 咁，可能係咁樣。但我哋就會好滿足嘅，以前做歌迷咧就係咁簡單嘅啦，係啊。 我問佢攞個簽名咯，我有啊！我記得我91年嘅時候，佢喺加拿大多倫多，過嚟做一個 show 嘅表演嘉賓。咁嗰陣時我係喺嗰啲電台嗰度做噶嘛。咁我啲同事知道我好中意陳百強，咁我陳百強你可唔可以俾我去訪問佢啊？咁樣。 咁我卒之真係走咗去 downtown 訪問佢。我同你一樣嘅，我覺得我好驚，我係成成個震曬，直成係僵硬曬。我寫咗啲問題我問曬啲問題，跟住然之後佢仲問我：你問曬啦，冇啦，真係冇啦，你唔問多啲。我直接系，哇！我唔知点样反应，跟住我话冇啦，都差唔多啦，多谢你啦，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嘅影张相？咪总之 系 啦，签个名影张相。 但系九一年应该我九年嗰时候其实我都大个噶啦， 系啊，我大 系，如果再过多几年咧，我可能又会有呢一个嘅胆量咯。 系明嘅，明嘅，明嘅，系啊，一定见到偶像系个心真系勃勃，因为已经哇，我幻想嘅偶像突然间喺我面前出现，啱啱先啊，系啦，等又未必等到佢，不过有冇即系主动咁去接触佢？电台门口啊，或者我谂你睇 show 啦，系咪啊？ 系咯， 系暂时呢个就第一次嘅见面啦， 系。 系啦，之后第二次相遇系点嘅咧？ 第二次咧就系演唱会啦。 嗯， 咁啊，好得意嘅演唱会咧。咁其实我细个就好鬼死孤寒嘅。咁我又唔系好舍得去买演唱会飞啦， 贵噶， 贵噶，以前好贵噶。咁啊，但系咧，我又冇乜去话谂住去睇演唱会呢回事。咁、但系唔知咧，突然之间有一年咧，1986年。我又好想睇陳百強嗰個前進演唱會喎，八六前進演唱會。咁但係咧又點咧？我又孤寒，又唔想用自己嘅錢。 咁點啊？ 咁最好就係梗係打媽咪主意啦，係咪先？咁啊，我媽咪又醒啦，因為咧我其實我細個好白眼嘅，掛住玩嘅。咁咧佢又同我講，佢又同我開個盤口嗱，你咧如果你咧測驗咧有幾多分咧，咁我就請你去睇啦。咁樣好啊，咁啊，哇！原來咧，陳百強係呢個世界上最好嘅補習老師嚟嘅，真係做到 令到你最有動力嘅， 係啦，有啲動力去真係做到。跟住咧，我媽咪咧就請咗我同我家姐，因為、即係通常我細個都會黐住我家姐一齊去做好多嘢嘅，咁啊有啲就冇黐佢啦，即係我想自由啲嗰時咪唔黐佢咯。咁啊演唱會嘅梗係有個伴一齊去好啲啦。咁啊，卒之我就去睇咗個演唱會啦。但係其實而家回想諗翻啦，佢做乜？即系我就算做唔到嗰個成績咧，我媽咪都會買飛俾我睇嘅。我覺得佢會嘅，係啊。 嗰次演唱會點啊？感覺係 有好開心嘅，去睇到佢。咁但系咧就唯一就一樣嘢咧，我就好激氣咧，就係因為我哋咧就走去填 form 咧就寄去就買飛嘅。咁跟住咧，可能即係當時就唔識得話點用啲咩渠道去揾啲靚位啦。咁啊。就俾安排咗，我記得嗰張飛180蚊啊，1980年嘅180蚊咧都唔平嘅。咁但係咧就俾咗個咧係啱啱先轉角位，喺我面前咧就好大條嗰啲籃，嗰個電線嗰啲啊，即係我又左邊望又唔係，右邊望又唔係，咁就好即係好， 睇得唔清楚。 咁啊，所以令到我已經本身對睇演唱會呢樣嘢個意欲唔係太大咧，就令到有個唔係幾好嘅印象。 系 系啊，都系听翻佢歌最好。 系，但系即系除咗呢一个，即系啦，前面有条光电缆遮住你之外咧，有冇觉得佢特别兴奋咧？ 有啊，我系嗰阵时咧好有冲动咧，我心思思咧想走上台，冇花献都好啦，可能献张纸巾都好啦， 下手。 系啊，但系因为其实我嗰个位置咧，同个台系有一个距离嘅，即系个距离系。好迂回先至可以去到台面前。如果我好近呢，可能好容易就去到台面前，可能我都会搏一搏呢一铺囉。係呀。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 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羊喜，留下欢欣的印记。 真系嘅，对于我哋啲歌迷嚟讲咧，其实 Danny 真系。在我们心目中泛起阵阵的涟漪。 刚刚听过 Lisa 就第一次第二次差点有机会或者已经跟陈百强有机会见面的是什么东西，一阵间新闻之后回来继续听下第三次到底是什么东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新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时话，在不可削弱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法官的投诉处理机制仍然有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的空间，将检讨现有机制。他又说法官要独立断案，客观专业，不为个人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观点或信念所左右。张举能见传媒时提到，有人认为香港法治已死，但他认为香港是有法治的社会，这个亦是司法机关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司法独立和法治。他又回应外界有关设立量刑委员会而订立量刑指引的建议，认为上诉法庭是最有效和常规的方法。张举能回应香港国安法对香港司法制度有没有影响的提问时就表示，国安法有案件正在处理，不提及个别条文，但国安法已经根据基本法成为香港法律一部分，会按一向的法律理解、诠释和应用。区域法院法官练锦雄在审讯期间指示法庭书记要求三名戴深黄色口罩的律师和旁听人士更换口罩，否则要离开法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被问到有关事件，张举能说不想评论个别案件，但指出法官在审讯时的程序和发生的事有很大酌情权，以确保公平公正。张举能认为任何人佩戴什么颜色或者花纹的口罩，又或者是着什么的衫，作为一个自由社会并没有问题。司法机构表示，一般而言，主审的法官或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权就各方面包括影响执行司法工作的事宜作出指示，进入法院范围其他的公众地方需要依着合宜，以避免影响法院运作和秩序。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宗，其中11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近40宗。玛格烈医院的职业治疗部和青衣救护站分别有小型爆发。中九龙隧道工程再多一名工人和一名密切接触者确诊，相关群组个案增至9宗。港九小轮计一名船长感染病毒之后，再有3名员工和一名密切接触者染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据报在上星期成功闯入国会大楼后士气大增，在社交平台上扬言要在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当日携带武器重返华盛顿，又说不会手下留情。报道说亲特朗普的右翼组织在特朗普支持者聚集的社交平台 Parler 提出要携带武器重游旧地，展现支援国家的决心，又扬言人数众多，任何军队或警力都不足以抗衡。 報道又話，執法機關一邊忙住追查當日衝擊國會的肇事者身份，一邊擔心拜登的就職典禮將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839點，跌2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89點，跌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5，日元104.27，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3，人民幣6.483，英鎊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6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3.86美元，賣出1834.63美元。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早晚寒冷非常乾燥，初時多雲，明日漸轉天晴，最低氣溫大約8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5度，吹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天晴乾燥，朝早寒冷，隨後兩三日氣溫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轉冷。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強力季候風信號生效。依家氣溫10度，相對濕度3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姑娘，佢开始散收收啦。 诶，扎翻稳佢咪得咯。 佢仲有啲堕添。 诶，放翻好咪唔会堕咯。 你个细佬对得我住啦，你嫌弃我散收收，话我下堕啦。 唔系啊，田婶，豪伯系话散收收嘅建筑物料唔放好，好易跌落街啊。 嗰啲砖啊，乱咁摆啊，好容易下堕，会砸亲人噶。 原来我怪错咗你。 诶，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倍安心。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一生人里面要遇到一个人多次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你的偶像，是吧？你很想见到他。继续跟敏感时刻莫莉，今晚我们的人物。 是啊，他就是陈百强的歌迷会会长 Lisa。 你好， 是是 你好。 是啊，之前我们在新闻之前有听到 Lisa 讲过，是不是有两次是不是见到直接见到偶像的机会。 是啊， 是 有没有第三次呢？ 等他啦，看演唱会啦。第三次是怎样 的呢？第三次其实都不是一个见面，只不過是一個機會咯。而這個機會呢，其實我最終是放棄了。那是什麼機會呢？有一點傷感的。首先我講一講我的職業，我是一個警察來的。我記得那時出去躺下新丁，很多我們叫做豬頭骨的事情都要找新丁去做的。 哦， 那時候呢，我上司呢就說陳百強，因為知名人士就怕呢很多即可能記者啊、歌迷那些就個場面很混亂，想找兩個人就去 情況是怎樣，維持秩序， 維持秩序這樣。當時就叫了我，其中一個是我來的。我那時呢個心很忐忑，去還不去呢？我想了一陣間，跟住呢我個姊妹啦，即另外一個同事呢就走過嚟，佢話：喂，你得唔得啊？你唔得嘅，我幫你頂啊，咁樣。 因為個個都知道你中意陳百 強。係啦，佢知嘅。咁我真係諗咗諗，算啦，我都係唔去啦。因為即係我驚咧， 佢屋企人都未喊，我喊咗先啦。咁呢个决定其实你问我当时我觉得系啱嘅，因为个同事翻翻嚟佢都讲翻佢，唉，即系唉，佢话佢见到都好心噏啊，好唔开心啊。你问翻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嘅决定系啱。咁但系而家隔咗咁多年，个人可能又成熟咗、冷静咗啦。 系， 我又觉得，哎呀，点解我当年又有呢个咁嘅谂法咧？即系无论任何时刻，我都想见 Danny， 系咯，即系好奇怪。 嗯， 系啊， 都有种切肤之痛噶嘛，其实、可能系因为 系啊，都系呢个最后嘅一个见面，我都系冇去见咯。咁、其实佢做佢出殡啊，咁我都有去鞠躬嘅。咁、我知道都有啲歌迷咧，都去后面嗰度，即系同 Danny 都打下招呼啊，鞠躬咁。但系我都冇去做呢件事，即系我鞠完躬我走啦。 不过莫莉其实Danny 昏迷到佢即系离世，其实嗰段时间 17个月 都系啦，成17个月好长啊！呢段时间里边， 系啊， 你哋系啦，作为歌迷喺呢段时间，其实点样咧？有冇啲咩特别做到？譬如去支持佢嘅家人啊，甚至乎你哋自己系啦， 点样互相扶持 啊等等。 好得意嘅，佢个新闻一出咧，话佢昏迷咗嗰阵时候咧，咁我哋最初系觉得可能系一啲小意外嚟嘅啫，只系可能好快脆就会醒翻噶啦。咁但系咧就日复一日啦，隔下又有一个月，隔下又一个月，大家好似有一个慢性嘅心理准备，有一个心理准备喺度。咁、其实到后期咧，我哋反而会觉得不如 Danny 快啲走咯。佢好痛苦，我觉得佢好痛苦。佢又痛苦，佢家人亦都痛苦，歌迷都好痛苦。我哋知道咧有呢一日系会来临嘅。咁不如早啲去接受咯，早啲接受咗佢真系走咗，咁好过佢咁辛苦啊。 但系当好啦，睇到新闻或者报章真系讲佢离开嗰一日啦。是不是真的你想象中就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会没那么痛苦，定是原来不是的，跟你当初想的那样是两样东西的？ 真的个新闻出了说 Danny 走了，我自己呢又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的平静。可能我会等他开心，他不用再辛苦。你想想很辛苦，17个月不是一个 点 日子。 对他或者对他身边所有的人，包括锡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其实都真的即是一种折磨，因为太过不知道，那未知数实在真的太多。但是即虽然 Danny 都离开了大家啦，但是就我想他对喜欢即是喜欢 Danny 的人就肯定在他的心目中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大很大很大。Lisa 呢，你的影响是怎样？ 那细个呢就会很留意他的新闻，留意他的什么，留意一下他的衣着啊，例如佢打扮啊，留意佢做訪問嘅時候啲談吐啊，咁樣嘅，咁我好想學佢。我知道咧，係如果我知道有一個節目將會係有陳百強嘅出現，我就好期待。期待咩咧？當然見到偶像就會開心啦。我就好期待啊，唔知今次著咩衫咧，有啲咩飾物咧咁樣。咁另外咧就 Danny 咧好得意嘅，我睇過佢咁多年咁多新聞咧，係從來都冇一啲負面嘅新聞，即係好多都係對佢係讚啊，即係有教養啦，咁好斯文啦，咁呢樣嘢亦都好似做咗一個訓導老師咁啊，警惕我嗱 ，Lisa 你要嚇談吐要好啊，要斯文，你要學 Danny 啊，咁啊到 Danny 走咗啦之後啦，咁其實咧人走咗啫，但係我覺得佢嘅精神都仲喺度。Danny 要學習 Danny 三個字，真善美。係啦，咁我哋其實咧，呢、這個都係我哋歌迷會嘅其中一個宗旨。咁我成日都係警惕緊自己，做人要真啦，要良善啦，同埋要有美德啦。咁啊因為係都係日後我哋歌迷會即係向前行一個嘅方向咯。 我记得我睇咗个嘅访问啦，就係、是、妹姐同陈百强嘅对谈。妹姐就同陈百强讲，觉得佢个人好友善，好识照顾人，好细心。咁会唔会亦都因为咁样，所以之后你都想帮 Danny 做多啲嘢，或者去照顾或者开解其他嘅乐迷呢？ 咁讲啦，我就唔够胆讲话我可以照顾到或者係开解到啲乐迷什么。我哋成班歌迷咧喺埋一齐咧，即系大家系 一條鏈咁樣，大家係互相去扣住嘅。 其實你哋啲歌迷又經常都喺埋一齊，頭先你都講好似條鏈咁樣。乜嘢令到你哋係啦聚埋一齊 ？Danny 離開咗之後，你哋嗰個歌迷會以咩嘢嘅方式啊、形式啊等等聚埋一齊，又有啲咩發生咧？當中有、 OK， 其實就好得意嘅。咁 Danny 走咗之後咧，其實佢個歌迷會喺冇唱片公司啊、經理人即係各方面嘅支持下。因為你冇咗靈魂啊嘛，咁你搞歌迷會都唔知搞啲咩活動，咁就解散咗。咁一路解散，咁其實我自己咧都有啲內疚嘅，就係點解咁講咧？因為 Danny 佢好後期咧，我就即係會考啊咁樣，咁啊少咗聽佢嘅歌。咁啊到 Danny 走咗啦之後咧，咁我就一路歌迷會都解散埋啦。咁啊到隔咗十年，差唔多接近十年啦。咁啊，其實你知啦，嗰陣時啲電台啊，或者係電視台咧，都會有一啲節目啊，邊位巨星逝世幾多周年，就會有一啲嘅特輯啊節目嘅。咁我就喺度諗緊啊，都隔咗咁多年啦，我又好似內疚咗咁耐啦，不如我為 Danny 去做翻啲嘢啦。因為我知咧嗰、那個時間九幾年嗰陣時間咧，係好多人移民咗嘅。 嗯， 咁我就諗下啊，有咩辦法可以揾翻佢哋咧？咁我就上咗去一個拍賣網嗰度，就去揾 Danny 一啲嘅嘢，我想買嘢，跟住咧就同咗有某個歌迷就聯絡，咁咧就由呢一點開始啦，跟住咧就慢慢呢個網絡咧就擴開咗啦。 嗯， 咁啊識多咗幾個陳百強嘅歌迷，即喺嗰度大家好似失散咗揾翻啦。啊，冇開心嗰時咧，我記得係得四五個歌迷就已經係好開心啊。咁啊我哋就話不如咁啦，十年啦，我哋係時候都應該要組織翻歌迷會咯、 嗯。 唱片公司唔理啫嘛，咁、我哋咪自己咯。民間而家係好多嘢都係民間去組織出嚟嘅。咁我哋就開始咧，就由初四五個，慢慢組下十幾廿個，咁一路組織翻。由2003年開始咧、就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呢個歌迷會嘅最初型。 原来咁嚟嘅，咁十周年嘅时候，其实你话重组咗歌迷会，有冇搞过啲咩特别嘅活动啊？ 有啊，搞过一个系好细型嘅，嗰、那个活动大约系三四十人左右啦。咁、搞下搞下咧，這个歌迷会咧开始人数就多咗、 嗯。 除咗呢几次活动之后，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唔同嘅活动啦，三十周年嘅珍藏展，四十周年啊咁。约嘉宾嘅时候，嗰、那个嘅反应或者嗰个嘅困难，会唔会都个个都一口应承嘅？因为大家都太挂住佢啦。 其实都唔系噶，因为咧唔系话咁顺利噶。我点同人讲，我系陈百强歌迷会嘅即系一个委员咧， 好似啲骗案咁样。 系啦，你讲骗案咧，我就想分享一下其中一个。 吓、啊，唔系真系发生嘅话， 系嗱，佢咧就系阿徐小凤小姐，小凤姐。 系 咁，我就想邀请佢出席一啲活动。咁、我就打俾佢啦，话佢话喂咁啊，你知佢把声系好独特噶。咁啊，請問你徐小鳳小姐喺度嘛？咁佢就唔承認嘅。咁、但係我當時我心諗，你冇得唔認， 把聲係 啊，你把聲實在係太過標誌性啊。咁唔緊要，我都同佢傾下啦。佢問咗好多問題㗎，佢好防範性。咁問完之後咧，跟住之後大家彼此有咗個信任。咁事後再即係傾多幾次電話聯絡翻咧，咁。佢又好主動咁啊！小鳳姐又同我講，佢話：唉，你知唔知啊？佢話你知好多電話騙案㗎啦，咁、所以佢都好小心。咁但係佢話你一講話陳百強歌迷會，佢又覺得如果有人想電話騙案嘅，應該都唔會用到陳百強歌迷會呢個名啦。咁所以佢又好放心啊。咁啊， 歌迷會就除咗互相交流，仲有啲乜嘢會做㗎？ 我哋有同佢爹哋啊。同佢媽咪啊、哥哥姐姐啊咁啊，即係都有聯絡啊，飲下茶咁樣啦、 嚇， 即係有依聚會嘅。咁過時過節就會去拜年啦，同佢係啊屋企人去飲茶嗰啲啊， 好親啊。 係因為其實咧，唔係話我哋歌迷對佢哋家人好，其實咧倒翻轉頭係佢哋屋企人係對歌迷好啊。依樣係真嘅。 即係呢十幾年，大家一路都有 keep 住， 都 keep 住係啊， 聯絡嘅。 到今時今日，我上個禮拜先同阿 Danny 個家姐飲完茶。 係啦，歌迷同埋 Danny 屋企人個關係啦，莫莉聽阿 Lisa 講咧，係啦，其實係好好啊，好到點樣咧？其實你哋見面嘅次數係多成點啦？ 係咁啊，同 Uncle 啦，即係我哋就同 Auntie 都有見面嘅，咁但係 Auntie 咧佢就唔喺香港住，咁所以咧就見面嘅次數少啲，亦都冇咁容易啦，係咪先？咁啊 Uncle 咧就會多啲接觸，因為即係大家都喺香港生活啦。咁啊，過時過節啦 ，uncle 生日啦，父親節啦，各樣咧一定冇走雞噶啦。咁啊，我好得意嘅，同佢出嚟咧 ，uncle 話好中意熱鬧嘅。雖然uncle 係一個富豪啊，香港咁，但係佢又唔需要話食什麼包心刺肚啊咁樣。佢最緊好味同埋熱鬧，咁佢就好開心嘅。佢好中意見到歌迷嘅，一見到歌迷咧，佢就笑噶啦。我記得咧有一次咧，啲歌迷咧即係。熱情到咧多到咧，有一年新年，咁啊，我哋其實年年新年咧，咁啊同 uncle 一起拜年咧，四五圍、五六圍都走唔甩噶啦。咁啊，有一次啊，特別多，已經係去到六圍人噶。咁啊，再報名咧，就可能開到第七圍。咁我又唔好意思喎，咁啊同佢哥哥講啦，我話唔好意思啊，因為 uncle 咧新年咧就包大利是俾啲歌迷嘅，咁我又唔想 uncle 咁破費啦。咁我同佢哥哥講啊，哥哥啊，我話咧，我話啲歌迷好熱情啊，已經成六啊幾人噶啦，我又唔想 uncle 破費啊，咁我不如我折一折數啦，好唔好啊？咁啊，哥哥又話：，唔緊要啦，uncle 佢高興就得噶啦，佢最中意開心嘅，冇所謂嘅，你幾多歌迷嚟咪大家打下招呼咯，嚇食下飯啊咁樣咯。咁啊，因為除咗我哋有一班啦，其實有好多班嘅歌迷嘅，即係可能大家啲時間未必就到，就另外一班歌迷就約。uncle 其他啲時間，有一年咧，我記得其中哥哥咧，大哥哥咧就同我講，佢話：喂 ，Lisa， 不如唞唞先啊！因為佢話阿爸咧呢排咧食得多得滯啊，你等佢唞唞先啦，你遲啲先至再約佢啦。因為你睇一啲歌迷咧，即係幾熱情，幾錫佢 Danny 嘅屋企人啦。 喂，即係猶如一家人咁樣嘅，全部都好好啊。 係啊，成日都見面啊，食下嘢，咁你都會傾下偈嘅，其實都係咪啊？ 都會㗎 ，uncle 又好得意嘅，佢啊中意即係有啲歌迷有陣時咧會喺佢耳邊哼幾句歌，咁佢又好開心嘅。咁有啲歌迷咧會帶佢嘅小朋友出嚟啦，咁啊走去同 uncle 即係打招呼咧 ，uncle 見到小朋友又好開心嘅，咁哥哥姐姐都係 啦，佢哋點樣啊？哥哥姐姐， 哥哥姐姐嗱，佢幾位哥哥咧都好中意唱歌嘅。有一次咧好笑，咁啊大哥哥 James 哥哥咧就好中意唱歌，佢自己私底下都有夾 band 嘅。咁啊有一年咧咁。我哋就做咗節目，咁啊可以點歌唱嘅，咁佢又嫌我哋嗰啲質素差，原來佢靜雞雞咧喺個西裝褸袋咧，佢自己已經帶定咗啲碟嚟播啦，係啦，即係佢係會有預備嘅，佢個心裏邊咧係會期望，亦都好期待就係、是、啊，你哋歌迷會搞個節目，一定係會有唱歌呢個環節噶啦，佢好有表演欲嘅，佢但係唱歌亦都好好聽嘅，係啊。咁有一次咧，就我哋个规模就细啲，同埋个场地咧就冇音响嘅设备。佢嗰晚咧，佢好似好唔开心，好失落啊！ 冇得唱， 系啊，冇得唱歌，好失落啊！我哋都有上过去 James 哥哥屋企嗰度咧，唱歌噶，佢都会叫埋啲歌迷嚟，上嚟唱歌咁样。跟住中间系啊，中间又会有个时间 break， 跟住食下少少嘢，跟住又再继续唱，唱完之后夜晚去食夜晚饭噶。 系咁样一路玩一日。嗱，我好明白嘅，其实即系大家即系同屋企人嘅关系都咁好啦，咁啊一齐怀缅 Danny， 但系。始終都是一件傷心事啊，因為 Danny 不在度啊。其實每一次咁樣見到屋企人啦，或者我諗大家有一個互動啊，有冇傷心嘅時候啊？即係大家都好似覺得好有啲唏噓啊。Lisa 都有噶，其實 講翻起以前 Danny 啲嘢係咪啊？ 係咯，講翻以前 Danny 啲嘢啦，同埋即係我自己成日都講啦，同 Danny 屋企人。嘅關係咁親咧，我又有一件事又即係令我諗翻起啊！Danny 個爸爸啦，陳鵬飛先生，咁佢就舊年就離開咗，咁Danny 就其實唔多唔少受到佢爸爸嘅影響，因為佢爸爸係唱粵曲好叻嘅，好響亮把聲，你冇諗過哇！原來呢個 uncle 咁勁噶咁樣，咁Danny 個爸爸咧就係四月五號離開嘅，咁有一日之前嘅兩日，即係四月三號。咁我嗰日咧就瞓到半夜啦，朦朦胧胧咁样就梦见咧 Danny 的家姐，即係啊小儀姐姐啦。 你夢見 Danny 嘅家姐？ 我夢見 Danny 嘅家姐。咁啊 ，Danny 嘅家姐咧喺夢裏邊咧就同我講一番説話，就話 Lisa，Lisa 你喺邊啊？你快啲嚟啦！阿爹唔得啦。跟住咧我就醒咗啦。咁啊醒咗之後咧個心就囉囉攣啦。唉，即係點解無啦啦要發呢個夢咧？同埋好唔安樂個心。咁於是乎，咁我到瞓醒嘅時候咧，我就 WhatsApp 俾阿小魚姐姐啦，就話啊，我想今日同 uncle 飲茶啊，咁樣。咁佢話誒，你幾多歌迷啊？我話啊，一個 ，OK， 一個冇問題。咁啊，嗰日佢都好精神嘅。咁但係好得意啊，飲完茶咧就同佢翻鋪頭啦。咁啊，嗰日 uncle 就有少少特別嘅，一翻到鋪頭，咁本來佢就要做按摩啊嗰啲咁樣。咁佢又唔肯做按摩喎，就死都話要啊。我要同 Lisa 去游车河，我要同 Lisa 游车河。咁啊，跟住啊，我又唯有就氹 uncle 啦 ，uncle 你快啲做完按摩先，做完按摩就同你去游车河啦，咁样。咁啊，跟住就氹咗佢啦，做完按摩之后咧就，佢又送咗我翻屋企，咁啊当游咗车河啦。咁啊，隔咗一日，朝头早我就收到一个电话，就系、是、小鱼姐姐打俾我，讲嘅说话系同我之前发梦。夢見的是一模一樣，他就是說 Lisa Lisa 你在哪裡、你快點來吧，阿爹不行、我覺得很有趣，就是、Danny 的家人會不會就是、對於個歌迷呢、就是那種的、親情，就是那種的關係 親密程度好像親人， 是啊、就是他連可能報夢他都、可能他又不敢報給即自己的仔女聽啦，咁咪即係，咁咪可能報俾啲歌迷聽啦，咁樣，即係佢都好錫我哋嘅，大家嗰個關係真係非常之好， 係、中意咗陳百強咁多年咧，即係相信喺好多歌迷心目中咧，都有佢自己一個 song list 嘅。Lisa， 你係陳百強歌迷會會長啊，你對你影響或者你最中意陳百強嘅幾首歌？是哪几首？ 几首实在太少了，不过突然间个脑海咧就闪咗有两首歌出嚟。咁、第一首歌就系《涟漪》啊，因为喺一路咁样咧访问里边啦，讲好多嘢系围绕住歌迷会啦。咁我就觉得啊，点解系《涟漪》咧？因为其实歌迷会系可以原本我咪讲咗有一班歌迷系好甘于平淡嘅，好似一个湖水好平静咁样。但系点解到今时今日，即系我哋可以有做到咁多嘢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投咗一粒石仔落去，好似泛起咗涟漪一样。当然系要多谢咧，都有几个歌迷咧，佢好支持、好信任我去继续去做呢件事。咁更加多謝的就是 Danny 有這首歌咯，是啊，令我會覺得即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的生活不再是那麼平淡咯。 你一生人是不是得一個偶像就 Lisa？ 是，到現在都是，將來都應該是， 只是陳百強。 陳百強 涟漪啦，佢即系令到人生系咪啊？磨砺都泛起咗陣陣嘅涟漪，因為陳百強好似粒石咁樣，哇！即系令到你都咁爱佢啊，系啦，咁喜欢佢。另外一只歌咧，系啲乜嘢？ 另外一只歌比较冷门啲啊，佢叫《伴我小半天》啊、可能大家都对个歌词都唔系咁知讲乜，但系咧好得意。我好细个嘅呢首歌系1982年嘅，咁佢出嗰阵时候咧，我一次听咧，我都好想喊嘅感觉，因为佢个旋律咧好比较幽怨啲啊。咁但系到而家咧，我都仲系好中意呢首歌咧，其实就系、我对 Danny 的一个心声，我好希望 Danny 可以即系伴我小半天， 唔止嘅，Danny 会伴住我哋一世。多谢 Lisa， 多谢你。 求你莫说你极疲倦。间美景常常在变，阳光正好，云彩满天，求你伴我小半天，忘记倦困消遣半天，湖边野草何有怨，回忆那天湖边眷恋，曾 雪伴我每一天，愉快是记忆，想起那日为何像无限无限远，如今那快乐要在我身我身边，情景我独自怀念。着温暖，依恋半天，求你莫说你极疲倦，人间美景常常在变，阳光正好，云彩满天，求你伴我小半天，疲倦困消遣半天，湖边野草何有怨，回忆那天湖边眷恋，曾说伴我每一天，愉快是记忆，想起那日为何像无限无限远， 真系噶，永远都会在心中嘅。Danny 喺我哋心目中， 系啱啱听过系陈百强嘅《伴我小半天》。 嗯，我哋都陪住咗大家有一个小时咯， 我哋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好，拜拜。